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目前医疗改革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前北京疾控中心，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好，收听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进入到九月份啊，北京各大中小学包括幼儿园都陆陆续续开学了哈。在开学的过程当中，也发生了一些很好玩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家的孩子呀，就比较小，还在上幼儿园。每一次在九月份送孩子上幼儿园的路程当中，就经常看到很多的小孩跟那儿哭着喊着抱着爸爸妈妈的腿说我不去幼儿园哈，这个哭得嘶声力竭的。于是呢，很多人都会说这是小孩的分离焦虑，到底是不是哈？什么是分离焦虑？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儿童医院心理科的副主任医师严俊娟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分离焦虑的话题。首先我们来欢迎一下严大夫。您好。 大家好。 那严大夫，像我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就是幼儿园的小孩哈，抱着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大腿说我不去幼儿园，哭着喊呢，他们这种症状算是分离焦虑吗？ 确实，这是我们在开学季经常见到的 一个 现象， 一个现象是吧？ 对，其实分离焦虑确实它是就是容易发生在孩子在和他主要的照料者分离的时候，产生了一种过分的担心，害怕，他们主要担心这个，比如说分开之后，这个照料者会发生一些危险，会不会不再出现了？有的担心，比如说父母。会有一些遇到车祸 啊，孩子会想父母出现一些问题是吗？ 是的，会担心他们有生命的危险 啊， 会有坏人。 我以为他只是担心自己在没有在家里边舒服，然后比如说他自己在家里边可能想吃什么想喝什么想去哪玩，在幼儿园里边可能没有人陪他玩，是担心这个。 他主要是这就是上面我说的那些对照料者的这种安全的担心 啊，主要是担心大人。 对，当然对自己也会有一些担心，比如说分开之后就再也见不着这个家人 啊，就是见不着自己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算是这种比较担心的多一些哈。 对 。哎呀，其实说实话，那这种分离焦虑哈，这个因为有些孩子是这样，哭着喊着你只要就很多家长说你硬着头皮给他送进去，转身走，别让他看见。过一会儿小孩自己就好了，在幼儿园玩的也挺开心的哈。他只是那一时出现了这样的症状是吧？ 对，这个是要区分的。就是其实。达到这个诊断分离焦虑这个标准，他不是说孩子一哭闹，哎呀，我就考虑这个是不是就已经 上医院得去找大夫去看了是吧？这个很关键哈。 对，如果这个孩子其实分离产生这种焦虑是一种正常的情绪， 就是正常人其实都不愿意分开自己特别亲近的人是吧？ 对，但是呢，他这个程度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普通的孩子可能一开始也会哭闹，但是。像您说的家属走了之后可能孩子在幼儿园一会儿就玩得挺好的了然后不会再影响他后续的一些生活呀或者是这种交往甚至一些回避的行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一种正常的一种情绪反应 是吧？ 对 就是不愿意上幼儿园的情绪反应。 对， 所以他这个问题不大是吧？ 对 啊，但是如果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就应该上医院去找大夫来看看是不是这个得了这个疾病了呢？ 一个是刚才咱们说的有这种情况了，分开之后这种各种的焦虑，过度的焦虑和担心，另外一个就是他这个程度呀，超出了这个普通正常的儿童该有的这种程度，另外一个呢，他持续的这个时间也是有一个标准的，要持续超过4周。 持续超过4周，将近1个月是吗？ 对， 就是天天如此这样的。 对， 当 然我们要诊断的话，还需要排除一些其他的疾病 您跟我们在您的这个实际门诊当中有这样的孩子来找您来看吗？ 还真是， 还真有是吧？ 对，就是这几天的门诊吧，就碰到了一个妈妈带着孩子来，那个小女孩4岁，然后虽然说这个孩子以前也会遇到事情会哭闹，但是呢，他就是哭闹的特别严重，一天差不多有几十次哭闹，对，就是比如说要一个东西，妈妈说等一会儿给你拿，这么一个很小的刺激，他可能就会哇哇的哭半天，以前就是妈妈。 出门都是没有关系的，只要跟他说清楚什么时候回来就可以。 嗯， 但是现在呢，就是妈妈上个厕所， 嗯， 都需要把门给开着。 这个分离焦虑就显得更为严重一些，是吧？ 他需要必须保证妈妈在身边，而且这个孩子以前都能自己分床睡了， 嗯， 啊，现在不行，必须得妈妈陪着。 有这个有点退步的这个意思 是吧？是的。有一些孩子还会做噩梦啊，在半夜惊醒 啊。那就是像您刚才说那个分离焦虑，他们更多担心的是比如说妈妈受到什么样的危险，是担心这个所以才哭是吗？ 其实是主要的照料者。就是比如说妈妈是主要照料者，那他会担心妈妈。如果是姥姥啊奶奶啊这些，他也会担心姥姥和奶奶的安全。 是这方面的原因是吗？ 是的是的，也担心自己会跟他们分开，就是分开这件事情，离开家庭这件事情 也会很担心。 对对对。 那您这个比如说您刚才举这个病例哈，这个到底是要分析他这个为什么要产生这样的原因然后再来进行治疗吗？ 是的，其实我也问孩子，因为那个孩子4岁，就是表达还是可以的。我说你那个为什么就是哭得比以前多了？那个孩子说，就是不想离开妈妈。然后会担心妈妈有一些那个安全的问题，自己很害怕。当然这个孩子可能还有一些别的问题，就是他爸爸呀，就是有时候情绪不是特别的稳定。有时候会孩子一哭他就很烦躁。然后会打孩子。 哎呦， 当然这个孩子也会害怕，就是害怕爸爸在打自己。 所以才出现这样退步的情况， 是 吧？ 是的， 是吧？就是原来挺好的， 对， 突然之间退步，出现这样的情况。 对对对。 所以您看啊，这个分离焦虑的这个产生的原因，目前哈，这个有没有什么样的原因？就是像您这可能是要求每个患者都要个案分析吗？他们产生这样的分离焦虑的原因？ 总体来说的原因可能主要分两大部分。一个就是说先天的这种遗传。 遗传也会有原因， 对， 是吗？ 对。其实研究有发现，就是如果孩子是分离焦虑的话，那他们父母在就是患焦虑的这个几率是比较普通的父母还是要大的。 就是分离焦虑最后的这个中心词还是落到了焦虑的这个头上。 是的，是的， 对吧？就是焦虑抑郁，因为是一个成年人非常常见的这样的一个疾病，是吧？就是说有些父母其实他是有可能焦虑抑郁的这个疾病，但自己不知道，没去医院确诊，是吗？ 有可能， 有可能。 对，当然焦虑这种情绪也是非常常见的。平时生活中可能有一些人就是比较容易焦虑。当然也不一定说就达到诊断这种标准。但是他的这种焦虑本身的这种与生俱来这种气质 哈， 对。一个是可能遗传基因有关系，另外一个就是在生活当中，他对孩子这种 焦虑 潜移默化的 影 响，影 响特别特别特别多呀。 对对， 生活当中我经常看到有些焦虑的妈妈，然后可能在生活当中就把这个焦虑的情绪或者焦虑的这种思维意识真的能传染给自己的孩子。 是的 是 的， 是这样的。 所以遗传是一个特别大头的这个原因，是吧？ 是的是的。另外就是除了遗传，可能你的教养的方式，比如说对这个孩子过度的保护， 过度保护， 对，过度的去干涉他，然后让他产生了一种没有特别自主，比如说本来是自己该做的事情，就不需要自己做，然后形成了一个特别依赖的性格，或者说比较胆小，比较内向，这种孩子当他再去面对分离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更容易出现焦虑的这种情绪。 他就是所谓的老百姓说这孩子从小没有独当一面，是吧？没有这个自主能力， 是 吧？是 的，是的， 稍微欠缺一些。 是的是的， 这是容易造成焦虑的原因。 是的是的。 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其他的可能比如说生活中可能会有一些创伤，比如说有一些重大的家庭的事件，父母离婚 的是吧？ 对，有一些重要亲人的丧失，这个时候可能对于孩子后期产生焦虑也会受有一定的影响。 说到这个焦虑，其实我们发现比如说开学季的焦虑更多的感觉像是环境的这个变化更多一些，比如说小孩从家庭当中那种生活环境到幼儿园啊，甚至于到小学，就是这种环境的比如说不一样，会不会也会产生很大的焦虑在里边？ 会，当他们在改变环境的时候，由于比如说本身这种应对能力的不足，可能本身又有一些遗传的素质在里边，可能就会更容易比普通孩子更容易产生这种焦虑的情绪， 以至于它的严重程度呀，它的持续时间呀，都会比一般孩子要更加的强，更加的长。 是，所以您看，您说了很多的原因，比如说像遗传啊，包括自己的这个喂养教养方式啊，然后其实可能都是从内部找，就是外部一旦环境发生变化，可能就来得更猛烈一些，是吧？ 对， 对， 对。 开学像是幼儿园可能更多一些出现这样的情况。 是的，是的，小学也会有。 小学也会有， 对， 是吧？ 对，而且就是大一点的孩子，可能他们表现的并不是特别的，有一些稍微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小一点的孩子，幼儿园的孩子，更多的可能就是哭闹，纠缠大人， 抱着大人的腿不走， 对， 是吧？ 那小学，比如说小学、初中的孩子，他们可能会出现一些，躯体的症状 啊， 对， 真有啊， 真有，比如说觉得恶心， 恶心 啊，然后肚子疼，这种腹痛的，然后反复，可能也没有什么查出来什么原因。 他真的会疼，真的会恶心，想吐吗？就是他是真的有躯体性的这种反应，是吧？ 对，我们相信他是、 是真的， 是真的有的。其实有一些是潜意识里的、作用的机制，他自己并不能完全的去控制。有的孩子就真的是服从在我们医院其他的科室啊、消化科呀、什么这些 去查过， 对，做过各种各样的检查，但是确实没有查到相关的这种躯体疾病的证据。 所以就是有可能是心因的，是吧？就是心理疾就造成的，是吧？ 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分析，对他的心理因素啊、他的症状的特点是不是跟心理因素更相关？ 所以您看啊，就是有些家长会说：“小孩你别装，动不动就老这肚子疼不想上学哈、你别装肚子疼，你肯定不疼。”其实有些孩子可能真疼，是吧？ 是的，是的。 就是千万不能这样一棍子都打死，是吧？ 是的，是的。 但是其实他这种疼痛也是因为心理原因造成的，是吧？ 对。有一些就是这种心理因素，它会有一些躯体化。它确实会有一些躯体的症状。甚至我们在临床上都见到有一个孩子，他会发烧。 会发烧是吧？ 对，这个你可能想装 自己 装不出来。 对，这个发烧发热应该是自己一般控制不了的，是吧？ 是的，是的。 他靠自己的心理原因就能控制，是吧？ 是的。 就是一不想上学就能发高烧，是吧？ 对，尤其碰到比如说要考试了，他不愿意去面对的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的症状就会加重。比如说有的孩子一开学就肚子疼上不了学，在家好好的什么事儿都没有，然后一放暑假在家也很好。 所以这个每个人的反应不太一样啊，孩子的这个反应也不太一样。当然了，这可能得需要专业的大夫来判断哈、就是因为很多家长特别担心，别说我们家孩子真有什么样的问题，真发烧，这因为不明原因的发烧还是一件挺危险的事情， 是 吧？是 的，是的。 所以这得考专业的大夫来判断，是吧？ 是需要相应的科室的大夫，首先要把这躯体疾病给他排除了。就确实没有躯体方面的疾病，比如说有什么那个感染呀、这一类的疾病啊，或者都排除了之后，我们才要考虑是不是有心理的因素。 那像分离焦虑这样的这种情况啊，这个非常的复杂。您刚才提到了说，一个是持续时间长，一个是程度比较大啊，比较严重，要靠这个专业的大夫来进行这个治疗。那目前像分离焦虑的这种治疗啊，在咱们北京儿童医院啊，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治疗的呢？ 一般来说我们有两方面，一个是药物，一个是心理。但是我们对于孩子的话，一般是尤其是轻一些的小年龄小一些的孩子，首先是选择心理治疗的。而且这个对于心理治疗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我们现在能就是开展的那个心理治疗的活动是沙盘治疗。 沙盘治疗， 对， 您给我们讲讲描述一下到底是怎么来进行这个沙盘治疗的。 沙盘治疗是一种心理治疗的技术。它是有一个沙盘。然后呢有不同的人偶，你可以在沙盘里摆出你自己想摆的一些，或者是根据我们需要你摆的一些布置。然后心理咨询师会跟你有一些互动。 比如说您给我们讲讲那个比如说是比如说这个人偶要摆成什么样子呢？ 哦，这个 比较复杂是吧？ 对，这个不是确定的。 啊， 这个有时候他们会比如说我们今天有一个任务 啊， 是关于比如说森林方面的，你可以在这里边自由的发挥。那我们要求比如说你只能有几个摆几个人偶来完成。然后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互动。 更像是做游戏，是不是？ 对， 更像是做游戏，是吧？ 对对对、 啊。心理咨询师在这个游戏的过程当中，跟孩子之间会交流沟通， 对， 是吧？ 会有一些互动，有一些引导。 这个孩子的这个分离焦虑最后的是不是还是这种，比如说不确定的这种焦虑更多一些？就比如说分开的这种不确定性的，把他这个能够通过心理上边的一种安抚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也好，才能孩子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 主要还是要疏导他这个焦虑的 情 绪， 对， 可能慢慢的你开始可能是疏导情绪，后边你会发现他背后的原因，比如说可能有一些是家庭的原因， 就是比如说真的离异的这种，是吧？ 对，有一些我们就是那个治疗的方式是除了给孩子做这种心理的治疗，其实有一些是需要做家庭治疗的， 家庭治疗， 对。有一些是父母也需要参与，包括沙盘治疗也可以一起做家庭，在这个家庭的互动中来观察他们这种互动的模式呀，有一些什么互动方面有什么需要进一步改进的。 其实说实话，有的时候分离焦虑，我们还曾经看过很多媒体报道，孩子焦虑，大人比孩子还焦虑，就是可能是尤其对于刚刚上幼儿园的这个小班的家长可能更明显一些，是吧？你在您的实际工作当中可能更多一下，是吧？ 是的是的。我们在网上也看到那个孩子送进去了，家长都趴在门口上不走，孩子一开始离开的时候其实大人也会有一些不适应，就像我们平时听说了一句话，有些时候不是孩子离不开我们，有些时候也是大人离不开孩子， 离不开孩子， 对， 是吧？ 对， 所以这个分离焦虑有的时候就像您刚才说的，是家庭为单位治疗啊，这个家长可能也需要这个来进行一些干预和治疗。 是的是的。 那您刚才说的是更多的是要，尤其是小孩可能更多的像是心理上的这个疏导更多一些。 是的。 这是一个规范化的治疗，大约得需要多长时间呢？ 可能看患者这个恢复的这个情况。我们的沙盘治疗一般是大概8到12次。 8到12次是吧？ 对。 就是他要来医院，一般是一星期来几次，是吧？ 一星期来一次。 一星期来一次。 当然这个都是可以调整的。 可以调整的啊。 对对。 那您说他这种比如说分离焦虑当中这一次哈，这个可能陆陆续续这段时间是不是就真的上不了幼儿园了，就只能在家里边待着了。 看孩子的严重程度，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循序渐进的，一开始可能就比如说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吧， 就是分床睡的问题，是吧？ 对，一开始可能是分屋的，对吧？你可能孩子让你去陪着他，那你要慢慢的去陪着他，然后等孩子好一点，你可能离孩子远一点，我可能站在你旁边，坐在床上看着你睡着，我再离开，慢慢的可能我就在你的屋子里坐着，我再走，慢慢的等着可能我在你门口旁边坐着，到这个他看他的这个程度， 就是循序渐进的来。 是的，如果孩子的程度是可以慢慢离开你一段时间，你也可以是让孩子去适应一下，比如说在幼儿园，我可以不让孩子去一整天，我让孩子在里边待一个小时、俩小时，我再接回来， 就可以，是吧？ 循序渐进的来完成这个过程。 所以对于低幼的孩子来说，这可能就是慢慢还可以适应。但是您像刚才说的那种，比如说小学甚至于初中的肚子疼的、发烧的，这个治疗起来是不是就比较复杂一些？ 是的，是的。这个治疗一般来说我们也会合并心理治疗，当然这个时候我们一般有些孩子就需要药物来治疗。 药物治疗， 是 吧？是 的。 这个很多家长都特别的担心啊，就心理科大夫这药到底能不能吃，会不会有很大的副作用，比如说我们家孩子会不会，就是原来老百姓经常说的会不会吃傻了等等，您这样的患者的家属是不是也比较多？ 是的是的，这种家属经常会有这种担心，这个药会不会把孩子吃坏了，变得呆呆的，或者这个药是不是依赖，我就再也停不下来了，其实治疗这一类疾病的药物主要是抗焦虑抗抑郁的药物，现在抗抑郁的药物还是就是比较新的，对于这些治疗来说一般不会出现大家想的那种呆呆傻傻的，因为它跟确实有一些药物可以让患者看起来有点呆，看起来有点傻，当然它不影响智力啊，只是看起来 是吧？ 对，但是治疗就是焦虑的这些孩子的药物一般来说不是那一类药物， 所以相对来说是很安全的，是吧？ 对对，而且就是这些药物也不是说依赖了就停不下来的，其实有些时候确实会吃时间比较长。 一般像这种焦虑能吃的时间有半年吗？ 会有， 会有是吧？ 对对对， 时间就是半年以上的时间， 对对，甚至半年以上。但是呢，并不是说必须要吃一辈子，就这个药就依赖了， 就 停 不下来了。 停不下来了， 嗯， 实际上就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有一些药物是可以停下来的。 嗯，这可能得上医院那儿去做这个评分是吧？就是得随诊来最后判断。 是的，需要去专业医生来帮助你调整药物。 嗯， 千万不要自己调整药物。 是，这个据说这个药物一旦自己调了，这个后续就更不好治一些是吧？ 是的，有些时候症状会反弹。 反弹啊， 然后有的时候你把原来的药物用上，可能需要更大的剂量， 嗯， 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取得效果， 嗯， 甚至有的药物可能就需要换药了， 就可能达不到效果了，是吧？ 对对对， 所以今天呢，我们跟这个来自北京儿童医院心理科的严俊娟大夫哈，来一起来聊聊有关分离焦虑。在所有的心理疾病当中，分离焦虑是不是比较轻的一个症状？ 是的， 是吧？相对来说更容易一些，是吧？ 对，总体来说是一个比较轻的疾病， 比较轻的疾病。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在比如开学季是更容易谈到这个分离焦虑，那可能所有的孩子都是从小班到中班到大班，然后从小年级的这一年级的小豆包一点点长大的，他们可能都会经历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当然我们觉得应该有一方面的认识，就是说如果是一个不良情绪的发泄哈，我们可以来通过调整，但如果真的像严大夫所说的，就是真的影响到我们这个生活生活质量，真的像四周啊将近一个月天天哭闹，这个就得有一个意识，就不是孩子不良情绪，这得经过这个医生的干预了是吧，这个得进行治疗了。 是的是的，焦虑障碍96%的预后都是挺好的，就可能就慢慢的就没有事儿了， 就没问题了是吧。 他有一些是伴有一些其他疾病的孩子， 嗯， 可能后续啊就是需要更多的关注。 嗯，那比如说其他疾病您给我们简单提醒一下，都有哪些疾病应该让更加让这个家长关注一些呢？ 比如说这个孩子伴有这种多动的情况， 嗯， 或者说伴有这种萎拗，不听话， 不听话，不听话也是一个真正的心理问题是吧？ 他需要看程度的， 看程度是吧？ 对对对，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有的时候小孩怎么不听话呀，一说起来都是比较这么脱口而出，但是其实心理学上面关于不听话其实有标准是吧？ 是的是的，他是有严格的标准的，不是这个平时孩子一个不听话就要带去看的， 看医生的是吧？ 对对对，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引起这方面的重视啊，就是在这个开学季期间关注一下您家的孩子，如果出现了这种分离焦虑，可能大人小孩啊都要去努力去做一些疏导哈。 是 的， 是的， 包括这个家庭的环境，因为我们不可能保证每一个家庭都和和美美哈，这个期间可能会有比如离异的情况，甚至于有些没有离婚，可能父母之间角色上的这种缺失哈，所谓的这个丧偶式的这个养育，其实也是非常不健康的一种养育方式哈。我们也是希望这个家长啊，能够为孩子的这个明天，孩子这种幸福多做一些努力。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儿童医院心理科的副主任医师严俊坚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分离焦虑这有关心理方面的问题，还是希望您有机会多来我们节目当中多跟大家做一些科普好吗？ 好的好的，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电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帝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个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钱不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话。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 听徐德亮 徐徐道来，话北京。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在传说中啊，刘墉为人正直，与乾隆相处呢，也是机智勇敢，哎，有点调皮啊，还有点可爱。作为一个正直无私、心胸宽广的清官，刘墉在老百姓的心中呢，他总是与和珅呐，甚至与乾隆都有极大的反差。那么，在有关刘墉的诸多传说故事中呢，刘墉为老百姓打抱不平、为老百姓做主的故事，那是不胜枚举的。很多故事都闪现着刘墉智慧的光芒。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徐徐道来话北京》。那么今天呢，我的长篇单口相声《君臣斗智》将继续在咱们《徐徐道来话北京》节目中独家首播。那么今天要说的呢，是第26回《午门收捐》。以后呢，还是每逢周六日，您都可以听到这段长篇的单口相声。其实啊，过去在这个评书当中也有刘墉的故事，叫刘公案，主要呢是公案，就是刘墉断案，那么里边也有包袱，但是呢这个笑料就少。其实刘墉判案的故事有很多，但是在咱们这个相声里边啊，单口相声里边表现的不多啊。刘墉呢，其实在过去的评书当中也像寇准啊，像什么施世伦，就是施不全、包拯一样，是一个善于断案的这个清官。有机会再给您讲这个刘墉断案的这些故事。 来吧，您就再听哦，北京城里头您了看看，天坛地坛白云观，西山景山万寿山，北海故宫博物院，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高粱赶水奔老龙王来。 请徐德亮